22:05:3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9号星期五晚上的男左女右。是不是在这样的音乐声中出来和大家问候，你们心里会有点小小的这个判断，难道陈默没有来吗？ 嗨，大家好，我是带错了歌的男左陈默。今天没有带我的这个招牌歌曲啊，林宥嘉的歌曲，但是这首歌也是我最近经常听经常放的，所以呢我觉得就当它是11月的，这个是第一次直播对吧？ 对 对，11月我的第一次直播的一个应景之歌吧。 人生充满着意外哈， 和惊喜啊。 对，这就是在直播的时候特别容易让你产生和留下的一些很难忘的东西。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此啊，今天晚上呢也聊一些也许对我们而言这个秋天的遗憾这个秋天的一些，因为已经立冬了嘛。 嗯， 就像今天晚上在直播帖当中呢，我 po 了一张陈默的照片，2018冬版上线的陈默。 对，就是冬天的人，冬天的衣服，冬天的各种的装备都要找出来了。 对，但对你而言其实还是黑色系为主哈。我特别翻了一下去年今天晚上我们聊的是什么，就是在双十一到来之前呢，大家的话题里其实少不了一些关于另一半呢，关于哎你买点什么呀，或者是哎呀自己这一年到头了要奖励自己的一些事情哈。所以不妨呢我们今天晚上就随意的聊，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一个红人，我今天晚上居然没有写红人啊。红人到了1661红， 哇， 1661红，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来求红。 好啊， 好的。刚刚真的双鱼蔚蓝朋友说，我真的以为陈默没有来呢。 你看我来了以后发现了无数的小意外，比如说自己的第一首音乐带错了，然后自己的耳机居然没有声音，没有反送，所以也着实是慌乱了一小阵，不过现在一切就绪了，我们来听这首歌吧。只是怀念远，一点点一点点一片，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懵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 如夜，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我们这里可不是空空如也啊，还是很热闹的，不仅有直播间的我们两个，还有在收音机前的你、 哎、 另外呢还有红人，有很多新的听友他们不太明白红人是什么。其实红人就是一个在外场哈，在新浪微博上和大家互动，然后呢让男左女右这档老节目呢从这个评论量上哈、啊、达到一些看似还是比较有人气的这个繁荣景象吧， 所以应该说是我们的外场主持人。 是 吧，这个每一周啊我们两个在这儿也挺辛苦的，所以会有一位朋友特邀啊来我们的这个节目，但只不过呢你不用到直播间来，坐在家里或者在任何一个舒服的地方，边听广播边用微博边和我们的这些听友们可以很好的互动。 对，就是让自己呢就是整个舞台由你 hold 住啊、 哎、 就是在外场的时刻呢你想聊什么就聊什么， 你说了算。 嗯，今天晚上说了算的1661红，他的名字叫做奋斗的少年 啊。这么快就选出来了？ 是的，因为你在嘛，所以大家都很热烈的求红嘛，对吧？反正就是叶谦也没有在听嘛。奋斗的少年平常呢很少看他来节目中发言，今天晚上呢也啊为了不知道是周末的感觉呢还是沉默，总之是来了，当了红人。她呢是一个双鱼女、 哎、和我一样是双鱼， 师弟啊， 3月15日比我大两天、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越到这个冬天啊天冷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水象的人们，比如说 全都出来了， 尤其我们天蝎啊你们双鱼啊、嗯、还有那些巨蟹们， 对， 就变得更加感性，然后就是比往年的其他的月份里啊更加的，也应该说是敏感，或者说情绪比较丰沛吧。 是的是的，我刚有一位新认识的巨蟹好朋友刚发来这个远方的微信，说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嗯、 对，你知道巨蟹就更是咱们水象里应该 代表作。 如果说天蝎还是有点比较刚啊、有点火的感觉的话、嗯、那我觉得在我们的水里面双鱼和巨蟹呢真的是绝对的海洋啊、绝对的这个海产品市场里两个最受欢迎的捆绑的人物了。尤其是在11月哈过生日的很多天蝎，我今天跟我们办公室一个男生还说、嗯、哎，我说我好像在朋友圈里除了你过生日没有看到发这个生日那天的实况之外，几乎所有天蝎女，你记住啊、嗯、所有就我认识的所有天蝎女平常可能一声不吭，也不怎么在朋友圈里发东西，但是过生日那天一定会定格怎么过的， 嗯， 泡个蛋糕。 哎，那请问 我 马上就要过生日的这位同学 啊，我这里已经跟朋友们说了，我是一个泪点那么低的人，然后又加之自己现在年假还剩好多天，我必须要把它用光，所以我下周一生日的时候呢，我会给自己放一天假， 哎，特别好， 选择一期录播节目啊，陪陪家人啊和父母在一起过生日啊、嗯，这就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都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冬天哈、啊，因为一些柔软的东西而觉得，虽然是年底啊，虽然是大自然呈现了很多萧条的景致，但是内心里还是火热的， 嗯。对啊，就是这种状态，其实在外界的环境越是寒冷的情况，我们就越要让自己的心，让自己的体温能够火热起来，这样呢你才不会太担心外面的温度。 那时候和他发生感情，不会明白何为感情没那心情，想戴上眼镜，寻不着眼睛，恋爱中看不懂爱情，温馨中抓不住温馨，有些事情要过后才弄得清，森林中看不到森林，高兴的想不起高兴，要在失恋之后听情歌才觉得 有一个很有哲理的名字，叫在雨中不能说雨，来自谢安琪。 谢安琪的歌真的是很好听哈，但刚刚这首歌我没有想到是这个名字，因为其实里面谈到了很多情歌哈。如果说其他的季节情歌也许只是一个耳边的背景音乐的话，我觉得在天冷的日子里如果想听情歌的话，那真的是有意而为之，就是你的某种情绪需要这首歌陪着你啊，思考一些什么，沉淀一些什么，感怀一些什么。最近呢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哈。其实对了，因为水逆又要来了。 真的？ 11月，对啊，11月16号水逆就要来了，也是2018年最后一次水逆了。 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当中就是在这个水逆和水逆过去之间切换的。水逆，水逆过去，水逆又来了。 对，而且我这周买了一个杯子，很有意思啊。那个杯子特别就是赠了一个就是贴纸，上面、就是、 防水逆服， 就是水逆退散。 哦，这个这种类型的祝福我相信我们都太需要了。 可能人需要这种心理暗示吧。 是的， 就包括在听节目的时候，这些年的一天中的最后2个小时、我们在一起，可是也是很随性的哈，没有说特指一定要聊出点什么，然后一定要让你得到些什么。但是不知不觉你发现，哎，有些东西在产生着微妙的变化。 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聊的一些话题，我们并没有真的有意图要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但是呢，聊着聊着你会发现，其实你会有一些因此带来的新的思考，或者是可能很久都没有过的那种新收获的感觉。 对，这位听友的名字叫有神经病的火星人，他说我呀，我是又刚又火的天蝎啊，每年都很低调。对，天蝎其实是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是和狮子比起来吧，我们不是时时刻刻都爆发的那种放下手我来那种感觉哈。但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对，天蝎都是稳准狠。哎呦， 我谢谢你啊，我当时夸我们啊。邱小亚那什么男啊妞啊，他说 男 男我是一位巨蟹女啊。巨蟹天蝎双鱼真的是好朋友啊。 哎，这个真的是 就是比较多的哈，就是容易大家在一起没有什么太大的隔阂啊。不敢说是一下子莫逆之交，但是不会有太多的隔阂。而且我不知道其他的这个月份出生的人，我呢尽管啊我们是这个诞生在11月的月份，当时我们在购物方面真的不是一个疯狂一族。 对对对，因为你们诞生的时候还没有双十一这件事情。 现在即便有了，我们也不会就是对此表示出一定要大买特买。 我其实很多年都没有买过什么东西在这个节，因为我觉得好像各种就是收获都慢啊，然后其实还要现在很复杂的去算账。 是，我常常会有点不太明白，今年还有很多交定金的。我是比较喜欢买一些比如说12月24号的款啊，或者说它因此而出的很多旅行装啊，比如说护肤品呐、它有一些旅行装。 对， 你在其他的时间里买不到的话，哎，这种呢我会比较特别留意一下。 对， 然后就是一些曾经特别特别用得好的东西，我想买来作为礼物囤下来，然后等到朋友过生日的时候可以送给他。 特别理解，我是另外一种状态。我是虽然自己是一个我算真的是算是网络达人了哈，我就 特别 重度互联网这个依赖用户， 特别大。 但是在买东西这件事情上，其实我真的对实体店还是情有独钟的。我总是觉得就是当一个物品在你拥有之前，你把它拿在手里的那种感觉，你可以挑选，你可以去把玩，甚至你可以在众多的这个不同的品牌当中再去仔细的思考，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本身就是有快乐感的一个过程。 对，现在尽管说线上的店买东西也可以有7天无理由退换呐、或者说你自己可以有一个这个过程了，但是呢它还是让你啊从惊喜到失落，然后还要这个寄回去啊等等等等，很麻烦。另外呢有的店是真的不没有那个7天退换的、你就要有风险的存在。还有就是我觉得其他女生我不知道，我是一个比如说要买一些很关键的东西，我是不敢在网上买的、比如说鞋，你根本试不好那个号码。 对，裤子， 对，就我要举一个例子啊，我去年买了一双鞋，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号码真的很怪。我是通过代购的方式啊买来的。后来呢，我就今年去店里，因为现在很多实体店有一个特别妙的地方，就是它会在你的生日月，真的很大的力度 哦，真的 就是不光给你打折，然后还给你很多返券，然后就是让你去利用一下这个一年当中唯一的一次机会哈。然后我就去试，后来我就发现，哎，我说为什么 这个我在哪哪哪买的和这个不一样呢？他说你知道吗，就是即便是网上的店，他也分可能是欧版和中版。 哦，这么复杂。 对，所以说你为什么觉得这个号码怎么，哎，怎么平常穿是 OK 的，怎么买来就是不 OK 的呢？我不知道他是为了让我在那个线下店买，反正他就说啊，你这版呢是这个中国版啊，然后呢你比如说你要代购那个欧洲版，那肯定就是大了。 对， 然后就很痛苦。不过很多人就劝我说，没事儿，反正脚还会越来越大嘛。 啊， 因为人老了以后脚就会越来越大的。 他们可真想得开。 真的，那我怎么办？就放家里了。 哦，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双十一的时候呢要冷静。 嗯， 好吧，听一首开心的歌曲。 好， 第二时段见， 一会儿见喽。 Sugar sweet, don't let nobody touch it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it, no makeup on, that's my sugar. Yes, please. 第6批中国梦歌曲《中国时间》，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我们不能让时间停转，我们让步伐再快一点。40年，我们奋力追赶。今天岁月流言，星辰人数展千年花卷，嫦娥迎接我灯火相连，地图在变每个星星点点，春迎面感慨万千。这里是中国时间，我们永不停歇，我们分秒计算百年的机遇，我唯有勇敢向前。 想的距离从没有离开视线。中国时间，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入夜后风力减弱，预计明天早晨本市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下降到1度左右，天气较冷，外出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较低，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还不错，适合假日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渐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留学剧情电影《爱在归来那一天》发布由美国埃德·贝内特创作、好声音赵大格演唱的《爱归来》。电影《爱在归来那一天》由埃德·贝内特监制，杨大田导演，好莱坞团队联合监制，李民成、董晨、刘毅、王双宝领衔主演，展现了美国主流文化对中国赴美留学生文化生活的探讨，将于本月公映。电影以美国公众视角全景展现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生存状态，体现了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彷徨与无助。赵大格在14岁就前往美国就读高中，目前仍于波士顿继续留学生活，对于异国的生活可谓是感同身受。演唱是歌曲的第二次创作，在录制歌曲时，赵大格情难自已，泪洒录音棚。正如赵大格所言，《爱在归来那一天》作为一部留学题材剧情片，虽然在形式上展示的是充满血泪与辛酸艰辛的留学生活，但人性和爱仍然是内在探讨的主题。最后来关注，由毕赣执导、汤唯、黄觉、张艾嘉、李红旗、陈永忠共同主演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将于12月31号全国上映。昨天，影片作为开幕片为本届金马影展揭幕。作为金马影展38年来首部2D加 3D 开幕影片，金马执行长文天祥感慨道，这不只是技术规模上的升级，还是创意、想象力和执行度上又一次惊人的突破。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2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9号星期五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嗨， hey，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奋斗的少年。他说：“好像我反应迟钝似的，我怎么一直觉得现在是十月份啊？” 哈哈哈，还停留在上个月份的这个感觉当中啊，其实也挺好啊，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如果你觉得时间过得比正常流速要慢一点的话，说明你挺享受当下的这种心情的。 我想说的是，你是过农历吗？今天是农历的10月初2，无所谓了。其实对于时间点这件事情呢，可能如果有人盼望着哎12月发生点什么，或者是接下来的某一天有点什么事情的话，你才会对时间的这个快与慢哈，才有绝对的一个判断吧。大部分的人都是按部就班啊，随着这个日历日期的一天天往下走。今天晚上呢，就是在这个双11之前的一个应该是随意聊， 是 大家想到哪里呢就可以说到哪里。因为确实哈，经过了这个天气转凉之后，我们好像都明显感觉到自己进入另外一个状态了。 对，比如说晚上如果吃得不够饱的话，到这个时间就会饿。 对，然后今天导播也跟我说，你有没有发现自己上秤，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胖了几斤。 对， 哎，真的很奇怪。我也说我最近胃口特别好，然后我说可能就是夏天我作为一个瘦子真的没有胃口，但是天气凉了，体内需要的热量多了，哎，你自然而然就每顿饭可能吃的也多了。 不过可能我还好一点，因为我每天基本上运动90分钟的时间，所以最近体重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好羡慕你啊，虽然我从来都没有那么重过，但是 你应该一辈子也赶不上我的体重吧。 那可不一定啊。 那你得胖成什么样？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其实就像很多瘦子都瘦够了，无所谓多胖都能接受的啊。 那倒也 是就像我也胖够了一样。 在每一个季节的到来，包括一年的一个流转当中，我们都会和自己一些有一些对话的时间吧。包括每到11月份，对我而言马上就要又大了一岁哈。 是的， 然后也会感慨这一年自己的一些成长。然后这个时候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翻一下自己的朋友圈，翻一下微博。 对， 因为这些真的帮你记录那些你觉得这一年里啊很有代表性的时刻。 确实，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其实发微博或者发朋友圈，其实你都会挺谨慎的，就是你知道自己有过了以后，然后翻回来阅读的习惯，所以你当然会要写的比较有纪念意义一点。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想，送给你的那本3年5年的日记本，好像还是啊， 因为人生还长。 好吧，你就不知道是哪个5年的时候才想起写它，对吧？这是一个。你想做其实不需要任何理由，但不想做就会有很多借口的时代啊。 对啊，所以在遗忘之前，让我们去做那些我们真正想做的事，见那些想见的人吧。 2018在年初的时候许下那些愿望，你还有80几天时间的时间。 许佳莹，遗忘之前。 忘了摘下时的雀， 灯和烟火的长街，为谁静止的思念，风为君缠绕着烟，遥想染过了指尖，试过心的线，遮住你低垂的脸，一年一年还记得那天，屋檐下的雪很甜，想染过的指尖，试过心的线，遮住你低垂的脸，一年一年还记得那天，屋檐下的雪很甜， 的时候会发现一年一年这样的字眼很多。刚刚我说的还有八十多天，那是指狗年啊，并不是指这个2018年。 要 是2018年的话，那就 只剩50多天了， 对，就剩的更少了。 是， 哎呀，真的就像这位听友 July 爱吃辣，他说我真的觉得最近时间跟飞了似的，过得非常的快。就觉得昨天才周一，今天就周五了，其实我已经是一个月没有正常休息了。哇、wow. 但是呢每天都觉得正能量满满的能量满满的， 嗯， 这应该就是找到了工作的一个方式方法和被肯定了， 以及有很多的乐趣，对吧？ 对，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岗位上慢慢的找到了乐趣和自己的那种被肯定的感觉、我想就会打破很多重复啊繁琐的一些内容，就包括天气越凉的时候，真心话好，上晚间节目如果在家里先睡了一觉、再起来真的很痛苦。 对， 就每每那个时候我就能想到真是岁月不饶人啊以往我记得前几年我真的不会有这种感觉，然后这几年就很明显的会觉得哎呀，我好冷，我也不太想出去啊。 但我跟你讲，其实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他在这个工作当中找到乐趣之外，其实他还有宣泄的办法。你看九来爱吃辣在我这边的留言是什么？ 怎么还两版吗？ 对，他留了另外一条告诉我说，翻了一下他的朋友圈，发现有很多条仅自己可见的内容，所以他其实也把朋友圈当作是一个 释放 以及自己与自己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是给自己发微信 就是我不会在这个朋友圈里操作这个事情。 对对对，我注意到有很多朋友的微信里边自己都是置顶的。 对，这个就是你想记录什么东西，它可能比那个备忘录要就是更容易找到嘛，嗯，也更有安全性。 真的是每个人都有和自己的那种独特的相处方式， 尤其是单身的。因为这个很重要，有很多事情你需要一个自己的一个特别强调啊，或者说一个重视，慢慢的你会发现这是一种挺好的习惯哈。今天晚上在这个夜里工作了一周学习了一周，很劳累的朋友大概可能都没有心情去想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单身啊等等等等这些字眼，只是觉得能够明天早晨不用早起了。就每当我晚上然后很艰难的起来那一刻，我都想那些早起的人就更辛苦了啊。 对啊，就是如果又要晚睡又要早起，我觉得这种是最辛苦的。像你的状态呢，你除了做那一件固定的事情以外，你不需要早起的。 对，而且我给自己的一个当时打气的点就在于，也许我的陪伴会让很多人在这个晚上过得开心一点。被需要的人你是开心的，并且你是可以有福报的。就是你每做一件事情，如果可以跟自己讲我所做的事情能够给别人带去些什么，那你的这种付出即便是很微小的，那其实呢也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 是的， 这位听友叫西，是分析的西的西，他说我为什么最近感觉到那么丧呢？ 这是怎么了？ 沉默韩立，你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的心情变好一点呢？来，沉默，你有什么自己很丧的时候立刻能变好心情的方法？ 吃喝睡最简单。 那如果在家里叫外卖是吗？ 在家里当然可以，但是一定要叫品质比较好的外卖，就是千万不要在本来心情就不好的时候还吃到了一些并不能够让你有愉悦感的食物。 民以食为天哈，就老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当我看到嘿阿凡提发的这个火锅的，哎呀，全家福哈，应该是这一桌他们点的东西都被我们看到了。你好奇什么？就是这张图在你眼前展现的那一瞬间，你首先被谁吸引？ 我其实被锅底吸引了。 哎，咱俩想的是一样，我是觉得这四种锅底， 对，是的， 它又不是九宫格那种全是辣的。 因为这个是一家非常有名的这个火锅店嘛，对吧？是以服务著称的。 对对。 那 哎，它现在最厉害的，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是什么？ 就是它现在有很多店是那种纯电子化操作。 对对对，都是 iPad， 每桌一个 iPad。 哦，比那个还要先进，不仅是机器人，而且全部菜品都是用那种电子版的，就你进去之后已经不用人工了，就直接它传送带电子的过来了。我有一天看那某视频上登，我就想哇，又有很多朋友要在办公室工作了，不需要到这个前台来。 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因为这家火锅店是以服务著称的， 你不敢说味道多了不得，但是在很多时刻晚上你会想到哎，去那里最安心。 所以我觉得他永远缺不了这种热情的服务人员，就算是很多工作可以用这种自动化替代，最终人和人的这种温度和温暖是始终是机器替代不了的。 对，哎，其实我们说这么多，铺垫这么多，大家也都知道是哪一家了。但是我好久没去吃了，所以我不知道有这种四种口味的了哈。 这个是 有的。我们说过在晚上不会说这个荤类的，只会说那个素食的豆制品啊，或者是菜啊。 火锅里边可以有豆制品和菜。 我还真的被他那个炸馒头给吸引了哈。 哎，你说的时候我默默的咽了一下口水。 不是每周都健身吗？不是每天都健身很好吗？哎， 健身是为了什么？健身不就是为了可以吃更多吗？哎， 火锅真的是这个季节里哈太撩人的存在了， 真的。 所以刚才那位朋友问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大方一点，记住。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约朋友出来吃饭， 对， 喝酒， 对。 闪烁心跳一样绚烂的霓虹，有人说那是都市的欲望涌动，可是我就是离不开传说中的梦幻，因为我还未习惯一天天平凡。 处，是我最初来到的地方。在哪里，我才能够遇见生命中的你？知道在人群里你也在寻找，爱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 心情不好的时候，刚才我们说过要出去跟朋友相会啊，在一起吃饭喝酒，但是我们说这个喝酒真的不是酗酒啊， 是 就是小酌一下，因为人如果不开心的时候呢，你的情绪其实需要一个一个分割，你知道吗？ 对， 我觉得有时候酒呢，它会让你产生一定的兴奋感，对吧？ 嗯，我觉得酒有时候会放大你的一些心情，包括好的和不好的。所以呢，如果你不幸被放大了那些不好的心情，我觉得你也未必真的从中得到了乐趣。 怎么说呢？根据自己的性格来决定吧。如果说自己不是一个很外向的，没有那么多朋友，我没有办法让他们跟我一块来吃火锅，该怎么办呢？有朋友建议洗个热水澡，泡个澡。我觉得最简单易行的就是看一些好玩的视频，对不对？开心的综艺节目，甚至翻看一下自己觉得赏心悦目的偶像的照片啊，等等等等，都是能瞬间让你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一些美好存在的东西。 对，刚才我们说吃东西啊，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让你有这种愉悦感，但是呢，科学研究证明确实吃甜食会让人在短时间之内能够多一些的这个快乐的感觉。 那有没有科学说过烧烤、火锅、烤肉是不是也是在这些啊人在痛苦的时候特别容易哈，可能是火呀还有这种热气腾腾啊，烟熏火燎啊， 是的， 尽管他们真的不健康，我们也不是每天都去吃它，但是有时候它真的会成为你不快乐心情的一个瓦解者， 可能真的是这样。 所以刚刚那位朋友，我希望你哈，在我们的这些广为易行的这个方法里面，能够找到一两个啊自己能够去做的事情，包括明天。其实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里面也不会太干净，有点乱。我跟自己讲，如果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劳动，就是让自己动起来，让你觉得你有能瞬间改变一些什么的可能。你可以让玻璃变得突然间干净了啊，可以让家里的这个摆放的东西比过去整洁了，窗明几净。 哎，真的是一种好方法。 哎，你就觉得自己原来可以让这个世界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一些微妙的改变。然后从中在那个过程里面，你可以听收音机把声音放得大大的， 对， 或者是听你喜欢的音乐啊，跟世界做一个分割线。 其实真的这种方式是可以的，因为当你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啊，一方面呢其实你真的打发了时间是吧，另外一方面呢你让自己在这个时候要聚焦在这件没有不开心的事情上的这个事儿上，更重要的就是当你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你发现你周围的环境变好了， 对， 可能你的心情也就被打扫得更干净了。 可能有些男生还会说玩游戏哈你们那些什么吃鸡啊各种什么战队啊很厉害的哈当然这个是一种方法，但是你知道对于很多心情极度难过甚至有抑郁的朋友不是特别的受用。 那倒真的是， 我特别希望觉得自己有一点抑郁倾向的朋友别放弃和朋友交流，找一个你觉得很善良的朋友，即便可能平时你们关系没有那么热络，但是他是一个很慈悲的人，他一定会听你说说心声的。 对啊，不然如果你打游戏总是输，我觉得你可能也未必是在一种开心的状态。 对，你在较量的过程当中，在那种啊又很愤愤的有输赢感的事情里，你要是真的又输了那就是雪上加霜了。 确实， 所以我们盼望着你哈做一些平静的啊，让自己的状态能够回到一个零点的时候，不要太低也不要太高，平和的去接纳这世界的高高低低，很正常的发生。 没错， 宛如一年，一年宛如一天，任时光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来自杨宗纬演唱的《我变了， 我没变。 对，这就是我们不断在问自己的问题，也可能是自己不断在切换的一种状态。 嗯，有一句话说，有的人说你变了，其实他只是说你没有变成他们希望的样子。 嗯，或者有些人觉得你没变，那是因为你一直在坚持做自己，但是呢，其实你也在做着更好的自己。 其实变与不变，对于别人而言，它只是一种表象，对你而言，你最清楚这种变化带给你真正的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改变，而且这种变化可能带给你的是和以往不一样的那种心情哈。 是的。 刚刚有一位朋友小泥巴，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没有什么是睡一觉不能解决的呀。 哎呀，很多朋友 话是这么说， 很多朋友都在支招，你看这是要睡一觉这边呢、 但是有的人睡不着、 对，睡不着。然后这个梨阿梨的梨说做一些不费脑子的事儿，看个小甜剧什么的，那你有可能看不进去，是吧，脑子是乱的。 所以为什么那些短视频现在特别受欢迎，就是你瞬间的在那儿划过真的很开心。 嗯， 有的就是还有牺牲精神的人啊，用他们的那些不太那个美的舞姿也能把你逗笑。好了，我们第三时段继续今天晚上的 NJNY， 一会儿见喽。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9号星期五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师弟，我刚刚呢给陈默看了我今天早晨啊，在起床之后，也是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哎，我就看了一些短视频啊，就特别有意思，我喜欢把它保留下来。 对，我看到了，刚才韩丽就是在自己的相册里边找出了人家网站上的这些短视频。 对，你记得啊，如果你曾经开心过的东西，你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然后等你下一次如果不开心的时候，它还能派上用场。这也 是 个办法。 你是多容易不开心啊？ 不，这个东西你可以跟别人分享嘛，你保存下来了，你就可以转发嘛，然后可以给别人分享。 对对对。 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哎呀，一下子没什么大不了， 豁然开朗哈。 对，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会遇到这种。怎么说， 情绪的低谷， 不太好运的时刻哈。所以刚刚那位朋友跟你说这么多，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看一些美食节目。 哎呀，这个美食节目是特别容易让你产生对生命的那种，哎呀，我要学习做这道菜呀，你学习一点什么东西。 对，你刚才给我看的自贡的抄手就成功了。 对， 激起了我的食欲。 对，他讲的是那个在四川哈，在自贡的 早餐。 对，基本上全部都是抄手，然后他做法啊各方面，你有没有那种萌生想去自贡的想法？ 当然，立刻就走。 我真的，我那天有人发一个乐山的，我也不要在晚上说婚类哈，就是甜皮鸭，然后哇塞，我就真的好想去乐山，因为他们说咱们外地人去成都吃好吃的，但人家成都人都去乐山吃好吃的，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一点美食，或者是策划一下下一站去哪里，真的不错哈。 是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也给自己找到了很多开心的理由，让自己的生活有很多的期盼。 对，有个盼头嘛。 之所以有这么多盼头，是因为还有很多好的美妙的事情你没有去做呢，所以人生还是充满了很多新的希望的。 对，我们为什么说这个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的诗和远方，就是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让你永远都会像看着天空的星星一样，知道它是闪烁的，知道那个美好的地方也在等着你。所以呢，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你的盘缠准备好，对吧？生活里的努力奋斗是为了去更远的地方。来看看今天晚上的红人奋斗的少年，我们要到你家里做客了，也是一个很爱养猫的人哈，所以他的头像是小猫咪。 是。 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233位人士。最新关注的 想 running 是我们的跑团， 这是刚刚关注的是吗？刚刚成立的对吗？ 对，是成立了一段时间的，但是应该是刚刚开始在微博上以这个单独的号码的方式跟大家沟通。 OK， 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蔡依林。 哎， 我跟你说到蔡依林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马上就到了11月11号了嘛，然后有一次采访就问蔡依林，哎，你在这个电子购物方面，就是女孩都爱买东西嘛，你买东西就是在网上浏览，什么时候是你说该停的时候？她的答案就是眼睛已经开始痒的时候。 就是要达到 对 生理极限才可以停。 对，哎，其实我能想象啊，你想除非他们到一些国外可能更加偏远的地方去大大方方的购物，如果真是在比如台湾地方什么购物，会有很多人对吧，就会让他们购物心情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他们没有去实体店，然后在网上买东买西的，一直买到眼睛要痒了以后才能停下来。哎，我跟你讲啊，就是双十一呢，我个人有一个小建议哈，就是说你之前有一些必买品啊，这个可能你交了定金了就没有办法了。另外呢，就是说还有2天时间嘛，你不断的去看你的购物车，然后去看评论，慢慢的你会发现有一些东西也许没有那么好， 不需要了， 你只是因为价钱吸引，然后你就可以把它 pass 掉了。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不给大家泼冷水，但是某种程度上你应该知道要去做选择。我们不拒绝拥有，但是我们应该选择性的去拥有那些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而且其实双十一不知不觉已经10年了 啊，真的， 它有一个时光机，然后就帮你记录了你这10年来啊买东西的量啊，还有送给谁的礼物啊。总之呢，我觉得它的诞生到现在，它有一点特别让我觉得美，特别美，特别好的地方，就在于它把以前我们对于光棍节这个概念淡化了，对吧？不会在11月11号这一天对很多单身的人士有这样或那样了，而是都变成了大家去为生活质量更好，为你换一些新的东西去做这样的购物的事情。 但是呢，是光棍的仍然是个光棍。 可是这个时代有很多人是自动选择单身的。 对呀，所以它是个好事。 Give me five。 在寂寞的街道，有情侣在拥抱，似曾相识爱的情节。秋天的最后一片落叶，随着爱已走远，我却还是不停怀念那一年。在秋天相识相恋，牵手说着永远，像风筝断了线，却忘了说再见，说永远会有多远。

魂。曾经的爱很简单，不需要费力的眼神，牵手走过无人山岗，像时间再慢几分。笑容，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昨天在记忆里生根发芽，爱情滋养心中那片土地，绽放出美丽不舍的泪花。不怀念笑容，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 这是一首来自旭日阳刚演唱的《再见青春》。 嗯，在之前的一首歌是来自黄品源的《永远有多远》，也是一首老歌了。 对，其实每到年底的时候哈，大家都会有一种追忆的感觉。 嗯， 就像上学的时候会有联欢晚会啊，新年的一个联欢会，大家也会在一年这个忙碌之后，会想起这一年。哎呀，又和很多老朋友没有相聚过哈，没有这个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的来往，也会有一些遗憾吧。 嗯， 所以这些歌曲呢，也是一种提醒哈，过去在我们现在的心里生了根，发了芽，时不时的就会回来，不光是水逆的刺激哈，都会有这样的感觉。23:15，这里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男左女右。 是， 周五的时候呢是沉默的光临，周一到周四是叶谦，这样的组合在新的一年呢，也不会改变啊，还是原班人马。也曾想过改变，但是觉得已经是倒计时了吧。因为我们之前有快要12年的时光， 嗯， 我们不会再超过这12年，所以只能说是越来越少的在一起的日子了。 好吧，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其实这首歌被很多人称作是这一周曾经霸屏的故事的一个原型，听一听咯。 爱你这回事整整6年，你最好做好准备，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想说我没有志愿，也没有事情好消遣，有一个人能去爱多珍贵。 真的伤我的有多 没有如愿，短短半年内开始分裂。我的爱依旧没变，连我自己都对我钦佩。有的是很多资源，我要的是很多时间，不去爱才是 用 到的是来自刘惜君的翻唱，而这首歌呢，它的原唱是在2001年由台湾歌手本多如如演唱的。当年这首歌它的这首歌的曲子是中岛美雪嘛，然后林夕来填词，不，姚谦来填词。当时我刚刚出道没多久，就是我刚刚做广播没多久，我永远记得我把他的名字报错了，我报了本田如如。 不过真的是蛮久的一首歌了哈，2001年，距今都已经有17年了。 但刚刚那首歌还是近年的哈。 对， 就是， 再往上一首歌是2012年，来自林宥嘉的《浪费》，然后呢，我们放的是徐佳莹的翻唱版。这首歌的填词是陈信言，也是为宥嘉写了很多歌的一位非常出色的填词人。 对， 然后谱曲是郑楠，也是为林宥嘉谱了很多曲的优秀音乐人。 这首《浪费》真的会，啊，有很多我听过很多人啊，就是在感情离开的时候，然后心甘情愿的那种，但是心里还有点小小的，我觉得不甘心吧， 是， 然后就会唱这首歌。 对， 徐佳莹的这一版翻的真的非常好， 非常好。然后网上有朋友分享出了一位乐评人的评论哈，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到位。他说呢，一直很喜欢徐佳莹版的《浪费》，他的版本多出了一份清醒和残酷，与原版呢各有味道。林宥嘉唱的恍惚、沮丧且失落，用钝感去冲淡了伤痛，而徐佳莹呢，则是把清醒彻底的暴露在外面，带着7分清醒和3分糊涂的心来演绎。原版呢是消沉、卑微和心酸，而徐佳莹的这一版则让人感觉到残存的不甘和心痛。 简而言之，就是男人和女人对于浪费这件事情、浪费感情这件事情的不同演绎。 是，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经历都不同，所以自然对一件事情的解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对，就像我们说，一段感情结束之后，女人可能在家里，哎呀，就是追思啊、难过呀，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走不出来的状态呀。但是男人多半都是有那么几天就过去了， 是， 对吧？总觉得既然已经不属于自己了。男人的概念里是，你只要爱我你就不会离开我，女人是，你要爱我你就会来找我。啊，就用这样的互相的较劲呢。 哎，真的是，哎， 这我做了这么多年情感节目，我就算没谈过那么多感情，其实真的是这个道理。 你只是现在没有感情，但你还是谈了很多感情的。 没有没有，都是年轻的时候嘛，对吧？ 很多， 大概其实这个是有道理的。就是男人觉得你都要离开我了，就为什么女人说分手，然后男人就真以为是分手了呢？但实则他是在试探。 对， 他看你想不想挽留他， 是一种姿态。 但是其实更高级的感情是两个人不需要这样的，彼此还要斡旋呢，还有这个一个斗争啊，还有斗智又斗勇啊，真的不用啊。要不我们怎么说，真的什么叫对的人？对的人就是你知道他不会走，然后他也知道你不会离开。 真的，这种状态真的让人非常有安全感。但是也确确实实是可遇不可求的。 好了，这个时段就先到这里啦。 好， 我们的小树长得非常厉害哈，长到3米01了。谢谢大家，我们还有半个小时本周的男左女右。如果也想和我们聊天的话，欢迎登录新浪哈利微博。 一会儿见了。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入夜后风力减弱，预计明天早晨本市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下降到一度左右，天气较冷，外出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较低，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还不错，适合假日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一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渐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23:3229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9号周五晚上第4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奋斗的少年。谢谢你让小树已经长到了3.05米。 是的， 本周就没这么高过。夜深人静的时刻呢，我们再畅聊一下这个11月11号即将到来了啊！不管这一天你想到的是什么，我觉得它都不会是你日子中的平淡一天，总会是在那一天要做点什么哈。 是， 不管是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人生的另一半，还是买一点东西，大概都是把一些东西请到你的生命当中来了。 确实，其实什么样的人事物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有些人说其实完全是随机的，但有些人说它是注定的。我觉得不管你持有怎样的一种观点啊，其实最终呢，你还是要拥抱自己的人生，因为只有你才知道它的美妙和可贵。 过不好的时候呢，先别急躁啊，先平静地让速度放慢，明后两天休息啊，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调整一下。就算是没有太多的物欲啊，一定要买什么东西，但是可以去浏览呢，可以去发现呢，可以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好玩的、新鲜的，燃起你对生命的热爱。 其实我比谁都害怕寂寞，这一路上不知留下多少的伤口，心中的痛苦不曾说出口，孤独地飞，一个人走，是该要抛开这一切的时候，泪像往事回首，我不再回头，让希望带我走，就算一生要面对风雨，不怕脚步沉重，我不再回头，任命运伤害我，让那阳光重新照亮我的梦。

和脚印，就如同我不需知道我多爱你，就如同我早知道你多爱我。 这是来自奶茶刘若英演唱的陪伴者。 你的人生当中有这样的陪伴者吗？就是在你的情绪无论是高涨或是低落的时候，他都能在你的身边，或是也许在远方的某一个角落，静静地听你诉说，或者是给你支持，给你拥抱，给你安慰。 这个很重要。如果说你有自己能够修复的能力，那固然是好的，不用把你的这种垃圾，情感垃圾和情绪垃圾去和别人呢再讲一遍，因为其实你每讲一次，其实就是自己又难过了一下。 是， 我觉得其实随着年龄增长，人更多的是自我的一种治愈哈。你不再是完全指望别人能帮你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这种陪伴往往是那个开心的自己要陪伴伤心的自己。很多时刻都是自己是自己的陪伴者。 当然我觉得自己是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可能很难和一个人有一辈子的交情，就是从出生到死亡，这个跨度真的太大了。其实我们真的陪伴自己过一生的就真的只有自己。 对，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还是会有很多高质量的相遇，这些相遇让我们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 你还是会有很多在年轻的时候很想和他在一起聊天的朋友，然后在一起做很多开心的事情，请珍惜那样的自己吧。因为慢慢的你开始变得一个，你变成了一个特别沉默的人了啊，就是你不太愿意把自己的心事告诉很多人了。 是， 你开始有了秘密，你开始觉得我能够承担起自己的所有情绪的变化。那一刻也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自己开始报喜不报忧了，不管是和家人和朋友都不愿意把自己最伤感的一面呈现出来了。就是朋友圈里以前可能在半夜你会经常看到一些自己好像情绪崩溃了一定要留下的点什么的人，但现在真的很少了。基本上我觉得朋友圈真的是一派祥和啊， 情绪更稳定了。 对，就是全部都是正能量，大家很少会在里面发泄一些什么，或者说我们开始结识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不想把自己真性情的一面展现出来了。 又或者其实你也明白，在那个朋友圈里面抱怨其实完全没有意义，还不如找一个更隐秘的树洞，把那些悄悄话说给自己听，也不用向旁人展示，因为其实那些软肋被别人看到对你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帮助。 对，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同时也没有那么多轻易的倾吐啊。更多的时候你跟别人说的时候已经是结果了， 是 过程都是自己默默的承担了，没什么，这是你开始变得更强大的一步。流年， 对呀，每一年其实都是流年，然后我们每一年也都会有这首歌里边所唱到的这些心境和故事，就让流年能够变成是自己对自己的提醒，因为时间真的一直在不停地走。 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最后每一周同一天，爱上一个认真的向前，用一朵花在我旁边。 心流过，来不及说再见。 can be. 相信这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英文歌曲之一啊。 You raise me up. 对，又有多少人刚才在 What's Left 演唱的时候也忍不住跟他副歌合唱？ 对对对，然后我看过一个很神奇的中文翻译，叫做你把我抚养大。 哎呀，太直观了哈，太字面意思。这是应该是你支持着我哈，你支撑着我，你给我力量的意思。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编曲当中的那个风笛啊，就是一听到那个风笛，这种悠远的感觉，就是那种内心虽然觉得我周围可能没有陪伴，但是我心里有远方的力量，或者是虽然不在我身边，但是会一直仿佛如影随形的朋友哈。 是，这首歌也是2001年的， 好久哈，17年就这样过去了。 真的， 很多人也都翻唱过这首歌曲，但是每当听到 What's Left 这首呢，还是觉得这是我要的感觉。 最早是 Secret Garden 是吧？ 不是，我听到的版本就是这个版本。 OK。 你也知道，欧美方面还是要问叶谦的了，然后他又不在的啦。刚刚呢，有位朋友说，哎，水逆要来了，你有没有给自己换上什么屏保啊什么的？我特别喜欢这个Candy 朋友哈，他给我做了一个 防水逆服。 这都是心理上，我觉得水逆它是一种有很多过去的事情又回到你生活里，它之所以回来是因为未完成，是因为你之前没有处理得很彻底，那它回来呢，其实就是督促你把它做好。 是，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在水逆期呢，你要出行啊，或者说有一些旧情旧事回来的时候，你要冷静地面对。 没错，所以我觉得不管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经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独特的经历，但是你应该知道，所有你经历的这些东西终将会成为你人生当中的记忆和可能是宝贵的财富。也许有一天在若干年之后，你再翻回想起的时候，如果它对你曾经有过那一点点意义，其实它就没有白白的来到你的身边。 真的非常感谢很多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刻呢，还会把你们朋友圈里哈今天的感触甚至最后还不忘加一句，回到家听男左女右，满满的正能量，很棒。谢谢这位音乐叫醒耳朵，一档老节目已经陪伴大家这么久了，说实话新鲜感早就过去了，就像我们说的婚姻当中的那种新鲜感也需要大家的制造哈，两者之间会给他一些什么新的东西。 是的， 包括男左女右，我们其实试图加一点新的东西，后来发现我一直都觉得他是在晚上你们已经休息的时刻，如果再让他兴奋啊，增加很多什么有奖环节啊，增加很多什么那个让每个人都觉得在只有听才能竞猜的那些东西，真的太辛苦大家了。就包括一周当中只有在星期五的晚上才会有一点点话题，我也不希望大家写小作文，就像朋友发微信一样，你一句我一句，一个群里有的人说话有的人在听，对吗？有的人没所谓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的人会觉得啊，我说这句话别人会怎么想呢，对吧？ 其实我觉得周五的状态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也不要全神贯注的来听这一档节目，把我们当作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背景或者是话外音，让我们可以潜移默化的来陪伴。因为呢，这个世界有很多刻意的东西，它可能来得很快，但是它去的也会很快，反而是这种默默在你身边可能能够坚持很久的东西，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能够陪伴你的生命。 其实周一到周四也是，不要把我们太当回事儿。但是如果你愿意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以一种那一刻很想告诉全世界你在做着什么，也希望他们和你一块儿去感受的这样的东西，我会非常喜欢。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情绪，唯独不要有的呢，就是这首歌所唱到的叫做敷衍。我觉得在任何状态之下，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应该用那颗心，用我们的脑，用我们的全神贯注，又或者是我们的潜意识，而不是这种敷衍的方式。 好的，明天后天两天很关键啊，一来是大家要充电好好的度过你的周末，二来11月11号冷静冷静啊，不要太冲动了， 以及呢提前祝韩立11月12日下周一不直播的那一天生日快乐， 有你们的日子我怎么会不快乐呢、晚安 晚安。 为何总在寂寞的时候出现，天亮之前匆匆说再见，说话时会敷衍，我假装看不见，我是否只是你的宣泄，怎样才能拒绝寂寞的缠绵，忍住拥抱你离开的背面，好吧我是个敷衍，但敷衍很爱你，你何时才能听得见，怎样才能拒绝寂寞的缠绵，忍住拥抱你离开的背面，我是个敷衍，哪怕只是敷衍，你何时才能听，我愿做个敷衍，只是你的敷衍，哪怕你永远听不见。